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北京平安，人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那这里是幽默集装箱假日精华版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单位同事小江，他表弟啊，长一娃娃脸，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了。这隔壁住的张姨是个热心肠，他就帮小江他表弟啊约了一姑娘见见面。出门之前，小江帮他表弟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设计。下午3点出去的，可是不到4点就回来了。一进门，小江就问他：“ 怎么了？今儿怎么又吹了？我不是给你捯饬过了吗？看着也不小了，是不是那女孩嫌你有点太成熟了？” 听了小江的话，表弟白了他一眼，回答道：“哥，以后你别给我瞎设计了。今儿去了以后，跟人女孩见了面，人女孩拿着张姨给他那张照片。”你猜人家问我第一句话什么？人家问：“哟，叔，您儿子没亲自来相亲啊？” 话说这天下大雨，这小五啊提前出发送他儿子上学去了。到了校门口啊，这孩子撒丫子就往前跑。这小五就在后头喊了一句：“ 哎，路滑，注意安全。” 这话音刚落，小五看他儿子没回头，可是旁边一小孩回过头冲他喊了一句：“ 知道了，谢谢叔叔。” 这小五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想自己孩子怎么不听话，他又喊了一遍：“ 嘿，跟你说呢，路滑，注意安全，听见没有？” 这第二遍喊真管用，这小五的儿子不往前跑了。翻回头了，冲他爸喊了一句：“ 爸，你可太神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名字叫陆华呀？” 话说周末的晚上啊，这小美啊来到哥哥家串门来了。晚上嫂子睡了，这小美呢就跟哥坐在那儿一块看一恐怖片《午夜凶铃》。这小美一边看啊一边发抖，可是旁边他那哥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还在那呵呵乐。这小美非常佩服的对他哥说道：“ 哟哥，这么恐怖一片你看都不害怕？” 听了这话，小美他哥非常自豪的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没见过你嫂子晚上9点以后什么样，把妆一卸再打一面膜，比他吓人多了。我看午夜凶铃我就当他是喜剧片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前两天单位同事老刘上班的时候啊，把手机落家里了，出了门他也没想起来，他老婆在家里发现了，于是到单位给他送手机来了。老刘的同事小马一看这嫂子来了，赶紧上去招呼：“ 哟，这不是嫂子吗？哟，您瞧您这面色，哎，看着真年轻。” 听到小马的话，老刘他老婆乐了：“ 嗨，我这不才30多吗，哪像你们刘哥，他都40多了，那脸色都没法看了。” 就在此时啊，老刘刚打水回来，在办公室门口就接了一句：“ 行行行，小马你别夸了啊，你再夸他飘起来了。你知道你嫂子今年多大了吗？39岁。你知道今年我多大了吗？长40，就这么点区别。” 话说在一个周末啊，有一对夫妻去海滨度假去了，在沙滩上，妻子突然问丈夫， 哎，亲爱的，如果我今天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，你说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？ 丈夫回答道， 那整个沙滩上的人恐怕都会认为我娶你是因为看上了你的钱。 话说这天啊，一个病人非常焦急地向医生问道， 大夫，我一睡觉就打呼噜，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 你打呼噜是不是特别响啊？ 特别响，大夫。 那你太太是不是特别烦你啊？ 大夫，我还没结婚呢。 那就好办了，你没结婚，一个人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 谁说没什么问题，大夫，就是因为我睡觉打呼噜，我已经被炒了5次鱿鱼了。 花儿这天在学校里，老师把小皮埃尔同学叫到了办公室，问他： 我真不明白，小皮埃尔，你一向是我们班最好的学生，你样样都得第一，可是这半个月以来你突然一塌糊涂了，什么功课都不行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小皮埃尔眨巴着眼睛回答道， 老师，这不能怪我，恐怕是我爸爸最近跟不上您的进度了。 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收回几成，情不能分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怎爱一回竟是伤痕，泪慢慢流慢慢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，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何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慢慢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 慢我被忽略，你和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和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架民航飞机啊，失事了，它不幸落在了热带雨林的狮子聚集地里。这个时候正好有一老狮子带着自己的小狮子正闲逛呢，看见飞机之后，小狮子问他爸爸， 爸爸，那架飞机能吃吗？ 听到了儿子的话，老狮子非常有耐心地说道， 乖儿子，飞机当然能吃了，飞机它其实跟龙虾一样，先剥了皮儿，然后就能吃了。 说在一堂语文课上，老师对一个学生提问， 小毛同学，请你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成分。这个句子是这样的，吃完晚饭之后，爸爸去参加会议了。 听到老师的问题，小毛站起身来分析句子， 吃完晚饭之后是时间状语，爸爸是主语，去是谓语。 好的，小毛同学，那句子的最后参加会议在这个句子里是什么呀？ 参加会议是爸爸瞎编的借口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有这么一驾驶学校，所有来这驾校学习的学员，在进学校之前，第一个要通过的就是一书面问卷。有一位学员是这样回答书面问卷上的问题的， 请问在交通信号灯当中，红灯和黄灯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？ 答：颜色不同。 请问在大雾天里开车最需要注意些什么？ 最需要注意的是尽量别开车，如果实在要出门，尽量开别人的车。话说有这么一天深夜啊，一家人全都睡着了，他突然家里进一贼，而家里的男主人耳朵特别灵，睡着睡着就听见有动静了，一睁眼发现小偷正在家里学东西呢，于是他一下就从床上站起来了，对小偷痛斥道：“ 干嘛呢？手里东西全给我放下！” 小偷一听这话，扑通就跪地上了，一边求饶一边解释：“段哥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跟您到派出所自首去，可是您说这兜里这东西吧，我绝对不能给您留着。”听了这话，这屋里男主人急了：“ 为什么？” 我说：“大哥，您先看看表成吧，这事儿不能怪我，这都后半夜了，您这肯定也不是第一家，我这兜里一大半东西那都是别人的，搁您家真不合适。” 话说这天，单位同事小刘啊，找着了他一好哥们儿，向好哥们儿请教问题。 哎，你说我要是想跟我女朋友分手， 我怎么跟他说这事儿啊？你说， 你要是跟女朋友分手啊，你一定得有一动作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跟他说话之前，你得双手紧紧的握着女朋友的双手，然后再说这句话。 握着她双手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也得让她感受到我心里其实特无奈，是这意思吧？ 听了小刘的话，他哥们一边摇头一边说道：“你理解太浪漫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怕你女朋友听见你说这事儿之后，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揍你。” 话说这天，小陈啊，在一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。 每位读者只需要邮寄5毛钱，就可以学到皮鞋耐用的方法。 小陈一听这广告不错，那么便宜，于是他就把5毛钱啊给人家报社那儿寄过去了。没过多久啊，这小陈真的接到了一封回信。打开信纸之后，这信里头有这么一行小字：“ 尊敬的读者，要想让您的皮鞋经久耐用，方法很简单，您以后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大点，省鞋。” 话说这天有这么一男的急匆匆的找到了一个私人侦探。 私人侦探先生，我老婆失踪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找找？ 好吧，没问题。不过你得给我描述一下你太太的特征。 我太太个不高，特别胖，长着个鹰钩鼻子，而且还有点秃顶，皮肤也很差。 听了这话，私家侦探犹豫了一下，继续问道： 好吧，先生，在我正式开始行动之前，我还要问你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照您刚才的描述，您真的打算把您太太找回来吗？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小明他爸到上海出差去了，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。他妈妈给他爸爸写了一封信，让小明把这封信给寄出去。小明临走之前呢，他妈妈还跟小明叮嘱了几句： 路上别贪玩啊，这信啊越快寄出去越好，听见了吧小明？ 小明满口答应，拿着信就走了。可是出去了大半天才回来，一进家门他妈就问他： 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？啊，跑哪儿去了？ 我去小区井南边的邮箱寄信去了。 你傻呀，咱们胡同口不就有一信箱吗？干嘛跑那么老远啊？ 听到妈妈的话，小明特委屈地回答道： 你说让我把信快点寄出去，不就是想让爸爸早点收到信吗？南边的邮箱离上海近，我哪错了？ 而单位同事小丽的好姐妹小娟啊，那天上班的时候穿了一条新裙子，小丽羡慕不已。一回家，她就跟她老公说了： 我跟你说啊，单位小娟你知道吧？今天人家穿了条新裙子，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人家穿了条新裙子。 可是小丽她老公听了小丽的话，爱搭不理的嗯了一声。小丽一看更生气了： 跟你说话，听见没有？人家小丽买了条新裙子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我再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要再敢玩游戏，我跟你急。 听到小丽这么大声的冲她嚷嚷，老公终于搭了句话：你喊什么喊什么呀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夫妻之间跪在什么呀，就跪在信任二字。你们单位小娟那裙子绝对不是我给她买的，不信你问她去。 上翻白的牛仔裤，学你的帅，跟着你来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爱我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锁住了你的眉间，一语不言，我已经抱着你，牵你的结在我心里面，给你安慰，给你明天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让泪水留在我的胸前，管他那人世的癫，人情的险已尝遍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，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今夜。我爱的女人，闭上你的眼，就算有许多的从前你抛在一边，我只能去吻你，吻你的吻在我碗里面慢慢溶解，慢慢沉淀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让泪水留在我的胸前，管他那人世的癫，人情的险已尝遍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，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Yeah. 我不害怕为爱付出一切，不管他还会流泪，还会心碎。